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在灾区的数次采访中，尤其是第一次进入灾区的时候，我遇见了大批不知其名的志愿者，他们的精神深深地记录在我的脑海之中。某山区小镇的抢救现场的一个帐篷里，我见到了一个叫做752的志愿队，他们都是些2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十几个人，有贵州的，有甘肃的，也有重庆的，他们先后汇聚到了这个重灾小镇。我们是从贵州过来的，我们当时乘坐的那趟火车是752号列车，所以后来它成了我们志愿队的名称。贵州大学的任小姐向我介绍道。另外有人把一位腼腆的小伙子推到我面前说，他叫朱涛，贵州来的，是我们队里的蛙师一号手，他很了不起。 什么叫蛙师一号手？ 当时我没有听清蛙师是什么，后来搞明白了，原来是寻蛙被埋遇难者的蛙师者。朱涛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因为我大学里学的是法医，到这里后前线各个地方都非常吃紧，指挥部根本顾不上给我们分配具体的任务，我们就先到了绵竹的广济镇，到那之后见到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我们就请求当地的干部分配任务，人家说你们既然是志愿者，那就去山区看一看吧，如果发现还有幸存者就赶紧救出来，如果碰到遇难者就想办法挖出来埋了。我们得到了这样一句话后，就到广济镇附近的农村开始救援。一路上我们碰到了很多倒塌的房子，活着的老乡们多数都被转移了，但是那些被埋在废墟里的遇难者却没有人管。于是我们几个志愿者就商量，由我们来完成清理被埋遇难者的任务。当时大部队都在城镇和那些被埋人数多的地方抢救，零星的救援还到不了山村，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更适合于像我们这样的志愿小分队来行动。那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努力地用最简易的工具进行挖掘，最多的一天我挖出了11具遇难者的遗体， 后来我们这个752志愿者队伍里弟兄姐妹们就把蛙式一号手的称号送给了我。那以前你见过死人吗？你怕不怕？面对多数是80后的年轻人，我不由得问起这样的问题。周涛摇了摇头说，没啥怕的，或者说根本顾不上害怕。我们一来这儿就看到到处都是废墟下的遇难者，几天来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能多救一条生命就是最大的幸福和光荣，能多挖一具遇难者的遗体就是对生者的一个交代，没有别的想法。这一天到晚累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就不想那怕不怕的事儿。我又问几位姑娘说，那你们怕不怕？他们的脸红了，其中一个说，开始还是挺怕的，后来慢慢就好了，大家都在这么干。贵州大学的任玉宁让我问站在我身后的一位小伙子，他是火炬手，你问他怕不怕？火炬手？我还以为是奥运会的火炬手呢。有人插话道，不是，是焚尸的点火者。我一听心头猛地一紧，盯着小伙子问，真的吗？你焚烧过死尸？只见他点点头说，嗯，有5-6具吧。天哪，我内心暗暗吃惊和感到不可思议。我又问他，为什么要焚尸呢？没有火葬场，埋在地下也不行吗？他说道，这里离最近的火葬场有100多公里，而且山路不通，根本去不了。土葬是允许的，但上面有规定，土葬得挖 2.5 米深，但这里都是山岩地，最深只能挖1米多，所以只有焚烧处置遇难者的遗体。这是上面提出的处理遇难者遗体的办法之一，是允许的。那你以前干过这个事儿？我过去哪会啊。你点火的那一瞬间手不颤抖吗？颤抖啊，但是为了防止灾区的疫情出现，也是为了给遇难者一个尊严，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对每一位焚尸者的处理都是非常认真的，先要征得家属的同意，如果没有家属在场，就必须有当地的干部或群众在场，再要留下死者的一些遗物，然后给死者照相，还要举行简单的仪式。这是我们志愿者伙伴们自己增加的内容，集体念一段悼词，然后把死者清洗干净，尽可能地整理好遗容，将其架在柴堆上后，还要进行消毒处理。在焚烧过程中，我们全体志愿者都要跪下默默哀悼，一直等到遇难者遗体全部焚尽。最后一道手续就是大家再一点点捡出遇难者的骨灰，一部分埋葬用，一部分留下给家属。这是我在灾区听到的最具悲情的一个场景的叙述，这也是让我感到中国人在此次大地震中对生命尊重的一个例证。做这项工作的竟然是一些当时年轻的80后志愿者，更令我对他们肃然起敬。在之后的采访中，我因此也特别关注了志愿者群体。没想到的是，我认识了一位志愿者大侠，他便是我的江苏老乡，被四川灾区人民称为第一志愿者的陈光标。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5月12日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陈光标正在武汉主持公司董事会议，武汉也有明显的震感。 这时，成都的一位朋友给陈光标打来电话说：“光标啊，我们这边发生大地震了。”陈光标的心一紧就问：“严重不严重？”对方说：“成都的楼房都晃得不得了，据说都江堰一带已经死了很多人，震中在汶川一带。”坏了，那边都是山区，而且城镇都建在断裂带上。陈光标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蹭地站起来，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损失可能很惨重啊。”董事们见陈光标心急如焚地皱着眉头，纷纷表态说：“陈总，只要你一句话，让我们干什么吧。”陈光标信任地向大家点点头说：“四川那边的大地震都在山区，必定造成房屋的严重倒塌，抢险救人离不开大型挖掘机、推土机这一类大型机械。我们公司有专业房屋拆迁队伍，我想马上组织一支机械队伍火速赶过去。”“行，听你的。”董事们齐声回答。从这一刻起，他们和陈光标的心便与灾区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好，现在开会，专门研究如何抽调机械到灾区。另外，我们是志愿者队伍，不能给灾区及当地政府添任何麻烦，所有后勤保障全得由我们自己解决。作为董事长的陈光标此时成为了一支抗震救灾突击队的总指挥。会议随即决定把原本准备调往北京执行商务拆迁任务的28台挖掘机立即转调到灾区，同时又从安徽建筑工地上调出32台推土机、挖掘机等，组成60辆机械设备的抢险救灾支援队。为了保证战斗力，有经验的陈光标特意给每台设备配上两名熟练操作手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出发！地震发生不到四个小时，陈光标率领的第一支民间救援机械队伍就从南京出发了，并在安徽合肥与另一路出发的32辆大机械车队汇合，组成浩荡的铁甲雄兵，火速奔赴灾区。陈光标是江苏红十字会的副会长，为了让车队在千里征途上畅通无阻，及时向省红十字会做了报告，在他的车队上专门做了一个红十字会抢救车队的牌子。这一招还真管用，车队从南京出发，途经武汉、重庆，千里跋涉，一路绿灯。“你们是到四川去的抗震救灾车队，走走走，放行。”所有关卡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几乎都以同一种赞赏的目光为陈光标的车队放行。具有丰富经验的陈光标为了让车队能够一抵达目的地就迅速有效地投入抢险救灾，他从半道上改乘飞机，于13号中午先到达成都，然后从朋友那里借了一辆小车，马不停蹄地先到两所医院。在那里他看到了数不清的伤员。“不得了，不得了啊。”陈光标的心一阵一阵地疼着，他知道灾情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请马上给我提20万元现金。”在一个储蓄所，陈光标让银行职员从他的卡上刷了一笔钱，然后背起装钱的包直奔都江堰。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此时从成都到都江堰的一路上尽是无家可归的灾民，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几乎都是双手空空，满脸惊恐地在艰难地往成都方向逃奔。有的衣服上流着血迹，有的在路边向行人乞讨要水喝。家全塌了，啥也没了，求求您给点吃的，等有了钱我再还给你们。陈光标看到一位花季少女伸着双手在向行人乞讨，鼻子发酸。“妹妹，给，拿着。”陈光标上前将2张百元钞票给了那姑娘，当他转过身去，发现已经有一大帮人围着他，看着那一双双恐惧未定、可怜又无奈的眼睛， 陈光标心头之难受，他知道这些都是刚刚死里逃生的灾民。 大家都有份儿，别着急。 陈光标庆幸自己从银行里及时提取现金的想法是对的，于是他开始向一路走来的那些需要帮助的灾民发钱，一直发了长长好几里路。好人，大好人。这是四川灾民第一天认识陈光标，尽管他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却记住了他的长相，平头胖乎乎的，一脸憨厚。到了都江堰，到了聚源中学坍塌的现场，看到一排排从瓦砾里扒出来的学生遗体和家长们哭天喊地的悲惨场面，陈光标也跟着大哭起来，哭得两眼红肿，像是自己失去了亲人一般。你们给我想尽一切办法，火速往这边赶，越快越好。陈光标离开都江堰，又向灾情严重的绵阳十方方向前进。他要探明灾情，一边让自己的机械队伍更有效地展开抢救。一路上，陈光标用手机不停地催促自己的那支正在赶路的救援车队快速前进，自己则在巡视和观察沿途的灾情。太严重了，到处都是倒塌的楼房、消失的乡镇，特别是整栋大楼垮塌的学校。14号凌晨4点左右，陈光标到达十方和附近的几个镇，这里的灾情比都江堰要严重得多。7点左右，他驾车向北川飞奔，然而到了安县的安昌镇后，再也无法前行。巨大的山石早已将公路阻塞，不时还能听到看到从山坡上滚下的飞石砸在路上。进不了，进不了，千万别往里走了。从北川方向走出来的逃生者惊恐地告诉陈光标，里面的路塌了，城埋了，进不去了。陈光标问，死伤的人多不多呀？ 你就别问了呀。 一个中年妇女当胸砸了陈光标一拳，然后突然疯了似的奔跑起来，她的腿上还不停地流着血。陈光标的眼泪又一次浸湿了衣襟。 张洪德，你们现在到什么位置了？ 什么？ 已经出重庆了。好，注意安全，全速前进。 陈光标一边抹着脸上的泪水，一边继续在遥控指挥着车队。 这边的情况非常严重，注意听我的指挥。你们到达成都后，往都江堰开15台挖掘机，在十方留10台，绵阳留5台，其余的全部到北川。听明白没有？这几个地方都十分紧急，汶川那边我们一下进不去，所以先到情况最严重的北川。那里的县城被崩裂的山体掩埋了，路又被堵死，我们必须发挥机械队伍的优势，帮助部队和其他抢险队伍快速清除山路上的阻塞。你们到了马上通知我。 14号傍晚6点，陈光标的挖掘机车队到达聚源中学，同时到达的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以及正靠双手及木棍、铁锹等轻便工具在现场抢救的群众，见了陈光标的挖掘机无比激动。太好了，有挖掘机和吊车就能把压在孩子们身上的楼板搬开了。45分钟后，当陈光标的6号机械手轻轻移动一块断残的楼板，几位解放军官兵迅速俯身将一位浑身是血的女学生从废墟里拖起时，全场一片欢呼， 活着，她还活着。 陈光标一听，热泪夺眶而出，但是他没有时间去庆贺这一胜利。这个学校的废墟里还有无数的孩子，其他地方倒塌的学校和居民楼里还有更多更多的生命急需有人去救。 洪德，你们继续再次抢救， 我去北川。 陈光标用拳头向都江堰战区的爱将挥了挥手，然后驱车直奔仍在与外界阻隔的北川。这一夜，陈光标没合一眼，他指挥的30辆大型机械化车队一路为几千名向北川进发的解放军官兵和部队车队扫石开路。那是争分夺秒的战斗，那是生与死的搏杀。在余震不断飞时，随时可能从天而降的山道上，陈光标一手拿着喇叭，一手不停地指挥自己的机械队伍搬石开路。他随行率领的炮头机此刻发挥了超常作用，将一块块拦在部队和抢救人员面前的巨石凿碎，再由后面的挖掘机推走，使得道路畅通。每掀掉一块巨石，凿开一段道路，抢救的队伍不由得一阵欢呼。而这个时候，成百上千的救援部队、公安干警和医生及志愿者往里走，又有成百上千的灾民们从山里往外走，造成狭窄的山路常常堵塞，通行十分缓慢。缓慢的结果，一是耽误救援，二是在山体旁的部队和行人又面临随时可能的余震与山体滑坡的袭击。时间就是生命。这个时候，陈光标便义务当起了交通总管，他不顾个人安危，不停地穿梭在各种车辆和滚石之间，指挥着来往的人流与车流，一站就是3-4个小时。陈光标和他的队伍在北川共战斗了3天3夜，救出生还者20多名，挖出遇难者遗体200多具，为后续抢救队伍扫清了交通阻碍，立下了大功。而陈光标则说，在北川的日子里，我的心最痛，我和我的队伍没能救出更多的孩子和父老乡亲。陈光标的事迹很具典型性，但陈光标不代表此次大灾中的200万志愿者的全部。200多万志愿者，其实他们个个都是陈光标式的无名英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关于志愿者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们是在向生命示爱，不计代价，不求回报，这是一种大爱。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殷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当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恰巧在成都，所以说对这一次事件感受极为深刻。这本书写得也非常好，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很多场景和故事。那么希望加上我的演播，能给这部作品加分。在此也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何建明先生，以及《纪实传奇》节目编辑我的同事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